格林童话当音乐家去，这是我为 LibriVox 所提供的录音。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属于公众所有的，如果你想取得更多资讯或想加入义工行列，请点阅 LibriVox.org 网站。朗读者张科佳，上海。格林童话当音乐家去。从前有个农夫养了一头驴，这头驴为他辛勤工作了很多年了，无情的岁月加上多年的辛苦，他现在已经衰老了，干活一天不如一天，因此农夫不想再留着他，准备把他杀掉。驴子看出了主人的心意，于是偷偷地跑了出去。去哪儿呢？驴子想，我这辈子都待在农村给主人干活，没见过多少世面，不如去城里看看。对了，那天公鸡打鸣，主人好像很喜欢，还直夸公鸡真是一个音乐家，说不定我到了城里也可以学习当名音乐家呢。他于是出发到城里去，走了一段路，他看见路边躺着一只狗，像是累极了，不停地喘着气。驴子走上前去问，朋友，你怎么喘成这个样子呀？狗回答他，哎，因为我老了，力气不够，再也不能跟随我的主人一同出去打猎，所以主人准备把我打死，我就跑了出来，想想明天我就觉得心慌，现在我该怎样活下去呢？驴子说，这样吧，我准备到城里去当音乐家，要是你愿意和我一块去的话，我们倒是志同道合，你愿意吗？狗正想找个伙伴，于是说他很愿意，这样他们就成了同路人。走不多远，他们看见一只猫蹲在路中央，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。驴子走上前去问，女士，请告诉我们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怎么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？我啊，猫叹了口气说，要是你有了生命危险，精神还能好得起来吗？就因为我老了，只想躺在火炉边休息，不想去抓房间里的老鼠，我的女主人就抓住我，要把我淹死。尽管我很幸运地从他那逃了出来，可我不知道以后该怎样活下去。好吧，狗说。好吧，狗说，你就和我们一起去城里吧。你的声音听起来不错，当一个音乐家会给你带来好运的。猫觉得有道理，愉快地加入了他们的行列。走不多久，他们经过一个村庄，看见一只公鸡栖息在一扇门上，放开嗓门啼叫。妙啊，驴子说，你能告诉我你在唱什么吗？哎，公鸡回答，我用歌声说，今天是个好天气，正好是洗衣日，我的女主人和厨师不但不谢谢我这番苦心，还准备明天把我杀了，给城里来的客人炖汤喝，但愿这种事不要发生。驴子说，雄鸡先生，跟我们一起去城里吧，不管怎样总比待在这里等着杀头要好得多，再说也没有人知道，要是我们轮着来唱歌，我们就能组织一场音乐会了，加入我们的行列吧。公鸡说，好吧，我一定会尽心尽力的。四个一起高高兴兴地踏上进城路。正如你们所知道的，城里不是一天就走得到的，所以当天黑下来的时候，他们走进一片树林去休息。驴子和狗睡在一棵大树下，猫爬上树睡在树杈上，公鸡则认为待的地方越高就越安全，因此它飞在了树顶上。它还有个习惯，就是睡觉前要看看周围是不是有什么不对劲。它挺直脖子一看，发现远处有灯光，马上通知它的伙伴们，我看到了灯光，离这儿不远一定有一所房子。驴子说，如果真的有房子，那我们还是最好换个地方睡吧，现在睡的地方太糟糕了。狗也说，而且说不定在那儿可以找到几根肉骨头呢。所以他们一起走向公鸡所说的方向，灯光越来越明亮，最后他们来到了一座房子，那是强盗住的地方。他们当中驴子的个头最大，他走到窗户前，悄悄地向房内看去。公鸡问驴，你看到什么了？我看到什么了？驴子说，我看见一张桌子，上面摆满了各种好吃的，强盗们正高兴地围坐在桌子面前。公鸡说，这要是为我们准备的该多好啊。猫和狗也附和着说，是呀，只要我们能够进去。他们一起商量怎样才能把强盗赶走，之后他们想出了一个方法。驴子后腿站立，前腿搭在窗台上，狗站在驴的背上，猫又爬在狗的背上，公鸡飞起来坐在猫的头上。他们站好以后，驴点一个信号，一起大叫起来。驴子呜哇呜哇的吼，狗汪汪汪的吠，喵呜呜的叫，公鸡尖着嗓子没命的啼。他们同时打破了窗户，翻进了房间里，玻璃的破碎声，可怕的喧嚣声，把强盗们吓坏了。他们以为是可怕的妖怪找了上来，拼命地逃了出去。等到房子里一切归于平静，这几个闯荡江湖的不速之客坐了下来，吃起了强盗们留下的食物。他们那狼吞虎咽的样子，就像他们已经一个月没有吃东西了一样。等他们吃饱，就把灯灭了，按照各自的习惯找到休息的地方。 驴子躺在院子里的一堆草上，狗趴在门后面的一个垫子上，猫蜷着身子睡在还有炭灰与热的壁炉前，公鸡栖息在房顶的房梁上。他们走了一天的路，感觉到累极了，一会儿就睡着了。到了半夜里，强盗们从远处看见房子没了灯光，一切都显得很安静，想起自己逃了出来，是不是慌乱的过了头。一个胆子大一点的强盗准备去看看，他走进厨房，没有发现异常的情况，就摸索着找到了一盒火柴，他想把蜡烛点燃。他忽然看见猫那双闪着火焰般的眼睛，认为是没有熄灭的炭火，就把火柴凑了上去，想点着它。猫却没有心思跟他开这种玩笑，起身向他脸上猛扑过去，连抓带扯，强盗吓了一大跳，撒腿就跑。刚到门口，狗扑了上来，在他的腿上咬了一口，他痛得大叫一声，连滚带爬的穿过院子。哎呀，驴子又踢了他一脚，公鸡也被吵醒了，拼命大叫起来。那强盗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跑回树林里的，他上气不接下气，给强盗头子汇报，太可怕了，一个可怕的巫婆待在院子里，用又尖又长的爪子抓我的脸，门后藏着一个人，手里拿着一把刀，一下子刺在我的腿上。院子里站着一个黑衣恶魔，拿着一个大棒冲我乱打，屋梁上还坐了一个妖怪，他大喊着，把那恶棍扔到这儿来，太可怕了，太可怕了，我发誓我以后再也不去那儿了。从此强盗们再也不敢回那屋子了，音乐家们也就高兴地在里面住了下来，听说他们一直住到现在呢。 当音乐家去